旅美同胞妇女安宁基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包括朝鲜战争参战国在内的40个国家学界、实业界、市民社会界和军人出身等妇女领导人近日写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求保障朝鲜半岛和平。新闻指出，只有外交才是一个能够解决朝鲜半岛当前核危机和战争威胁的唯一途径。朝鲜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而被分裂后尚未得到统一的唯一国家。新闻强烈要求现任美国总统为防止在朝鲜爆发战争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而采取如下措施。要用有约束力的和平协定取代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来开始推进旨在终止朝鲜战争的和平过程。朝鲜半岛从1950年开始经常受到了核武器等的威胁，这一威胁让朝鲜人始终感到不安。尤其是美国最近在南朝鲜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萨德，致使北方、南方和周边国家更为紧张。和平是最有威力的战争遏制力。新闻强调，美国总统应当缔结和平协定，为终止朝鲜战争而采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鲜半岛及其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